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啊！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又翻嚟舊事好啲，又翻嚟金小文。頭先我講啦，我都幻想咧，鄧家梅嘅，叫鄧家梅啊嘛，咪鄧家妹啊嘛，叫阿梅啊嘛，佢係唔知叫真人叫咩名？唔怕， 真人我都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大家叫佢做阿蛋嘅多數都係， 係嘛？ 因為佢係以前誒軍職部嘅女同志嚟噶嘛，又即係得得意意啊，咁咪玩埋一堆嗰啲咯，就係。 跟住你成班馬仔就啊，夾住人。 好開心啊！嗰陣時咧，即係軍職部請女仔嗰陣時咧，成班你知啦，我哋呢行全部都係馬佬嚟噶嘛，係咪先？ 做分析噶。 係啊。 誒，攞啲廣告先。阿夢堅嘅主意嚟噶。 唔知啊，因為咧軍職比較細心一啲㗎，其實要即係嗰樣嘢咧，其實好黑板㗎，即係佢哋即係細心一啲會做到出嚟咯。 喂，因為要套錯版好大鑊㗎嘛， 套咗佢哋係填，佢哋填上去㗎，用啲紅單咧填上去，填嗰啲邊啊，喺啲碑林度填嘅，就係因為佢哋比較細心啲咧，佢哋做會好過男仔㗎。 你我嗰陣時我細個咧，我仲記得咧，佢就俾阿紅刺人溝㗎嘛，成日講你 我哋屈佢啫，都係因為嗰陣時咧，成班同志真係好好玩嘅，真 係 嚇你睇下古靈精怪、擔尖八角啊啲同志都有嘅，真係即係每個唔同性格都有，自己可能就係即係接觸太多呢啲咁嘅人咧，變咗即係刺激到個腦咯，仲係唔出奇。 喂，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好啦，咁講翻你跟住啦，初試提升啦，呃咗啊呢個鹹球。執咗佢頭，咁黃居居咧，嗰個人啊，執咗俾你先啦。 咁呢個， 呢個咩？夢堅啊？ 夢堅， 我夢堅啊，係啊，呢個。 咁喂，咁講翻，跟住你第一個畫係咩？四格， 四格漫畫。 係啊， 哇，好耐啦。 喺邊個？喺邊個年代記得？第一個，你交第一次俾人。 讀者原地咯，嗰啲四格咯，漫畫咯，即係嗰陣時做讀者嗰陣時，咪記啲四格。 我講助理之後咧。 記唔到啦，四格我寫咗成好多幾千條，成萬條都有第一次，冇乜印象。 我就我自己，我唔係記得，我即係我印象啫。如果有聽眾可以提一提我哋啦。好似係小強漫畫集。 如果冇記錯就會係小強，因為小強咧佢真係好太需要我哋啲即係嘅新秀嗰啲稿啊。太需要呢啲嘢用，埋佢好中意栽培啲後輩嘅都。我哋都係因為咁樣而出嚟嘅啫嘛，基本上。 呢度都有個壽星仔。 係啊，呢個壽星仔佢出嘅嘛，呢本《四格大全》係。 哦，我都有啲印象啊。 好耐啦，呢本都眨下眼真係。 好，出嗰張。好啦，講開呢個嚇壽星仔一定要有呢個人出現啦。出咗啦 ，OK？ 呢本《一本大便》都係你嘅傑作。咁而呢個封面呢個人咧，你呢個應該係啊？ 呢個係一個。 唔係小強嚟㗎。 人好多人都以為小強可能即係佢入咗我腦太犀利啦，呢個其實係港產鐵金剛嚟噶嘛，呢個係即係嗰陣時咪有套叫做國產007嘅，我呢套就係叫做港產007咯，就係、 是。哦，因為嗰陣後期咧有 face 啦都。 係啊係啊。 有 face 就變咗，同埋都攞一本大便呢個要嚟做一個。 係啊係啊。 個名啊，咁變咗都咩？喂，咁另外咧都講講嘅話，喂，我有一個節目睇到你咧，你好似睇書喎而家。 睇書要啊，其實好細個都睇書噶啦，都嚇，即係最記得第一本書睇嘅就係古龍嘅《血鷹舞》，睇到好驚，就係啲筆法真係好犀利。 你嗰陣時係咪租小説 嘅？有租小説，即係譬如《卧龍生》啊嗰啲係咩？ 我都有喎、啊， 係咪啊？ 係啊， 唔知五毫子定幾錢要租一本噶嘛？就係、是、租翻嚟咧喺度咁，就係咁樣咪。 我最記得睇就睇本《花世劍錄》。 哦，本係啊，係啊，咪即係嗰類咯，就係嚇好多嘅嗰陣時都係，跟住就去買古龍嘅。小説睇咯，發覺原來啲文字話點解佢幾個文字組埋咧，可以令你咁吸引，即係可以 即係咁犀利。 其實文字我試過比較過啦，當然再講嘥氣啦。文字個威力真係好犀利， 好大。 因為你有自己嘅幻想空間， 你跟住 picture 係啦。我覺得仲好睇啲個電影添， 係 就係、是、因為電影已經特定個畫面喺度，你可能真係抄鬼咗佢擺落去啊嘛。但係你文字唔同啊嘛，你即係每一個人唔同嘅出嚟嘅個圖像都。 所以經典就係經典啦。例如好似你講嗰啲咩我最印象就係陸小鳳啊啲咁咧。我嗰陣時我喺外國啦，咁啊睇呢啲咁嘅書咧，哇！直情咧個腦咧，即係嗰陣時又冇乜雜念啦，咁啊睇呢啲咁嘅書咧係好開心嘅。 係啊。 咁另外咧睇一睇讀者文先，真係唔想走數。講下你咧同呢個地底樂團 Crossover 合作個彌敦道啊，你喂我真係唔知道有呢啲 唱 我 歌㗎嘛？ 哦，我唔係唱歌啊，只不過嗱佢哋就做唱片嗰啲，咁我就將佢嗰個歌咧就變咗個漫畫，漫畫形式出現咁樣嚇。即係一本漫畫冊子嘅，連埋一張 CD 咁樣做咯。因為我同佢哋合作咗好耐啊，譬如佢哋喺有啲漫畫支出啊，都係我幫佢哋畫搞嘅嚇，好耐噶啦都，好老友嘅都。 O、okay. K， 喂，其實我覺得呢種咁嘅模式而家可以伸延喺網上高啊，即係 我諗佢哋會做呢樣。 你更加要做多啲啦，香港人。我頭先我哋都講啦，香港人個唔開心， 即 係好需要你。嗱，你畫出嚟咁。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呢幾十年其實我哋記住嘅，真係記住嘅。我自己都即係諗翻起，喂，點解香港人咁唔開心嘅？即係其實我都成日都呢，我呢個節目都講啦，都大量人問我哋，你哋唔開心咩？唔好咩？咁其實佢真係有苦你唔知嘅啫，係咪？啊，有個讀者話咩？犀利喎！佢著六次都得，三個人有三個角。 哦， 底面再来三个，咁咪六次咯。 哇，好嘢！ 但你嗰五次嗰個咧，我真係諗唔明咯，佢點會？突個單數出嚟嘅咧嚇，有啲咩突咗出嚟咧？真係我都係唔知啊！ 咁去完廁所得翻一格字紙點樣用啊？知唔知咧？ 我 喺太空部玩過呢樣嘢啦， 係咩？ 得翻一格字紙啫，咁你點用咧？就是、接到個三角，搣咗個頂，跟住插隻手指落去， 好嘢！ 嗰、那個嗰啲咧就最後咩搣抹嗰個， 其實就用嚟抹手指嘅啫。 係啦，那個即係三角搣咗個三角出嚟，係、哦、啦，即係嗰陣時咪聽埋呢啲嘢，咪用喺太空步道嗰度，係 嘛？ 係啊，夠膽就得。 講一個嚴肅少少嘅問題、就係、是喂，點將以前嘅漫畫同而家嘅漫畫，你會點睇咧？因為嗱，老實實咧，頭先阿麥阿星都話，你根本就係一個活活嘅一個，即、就、係、是、可以話睇住成個漫畫行業。啊！由再話由盛至衰啦，盛嗰陣時真係好盛， 好犀利， 盛得好緊要。即係啲書我是， 印銀紙， 等我等小強漫畫集或者等你 啊， 真係 等小強漫畫集。 嗱嗰時等小強漫畫集點解咧？要等你大哥啲嘢啊嘛，有啲嘢係咪啊？咁即係你連載嗰啲啦。有時我唔知道你有冇出過響嗰本玉郎嗰本咧，叫咩啊？一個禮拜一期嘅。 玉 龙 玉龙漫画集， 玉龙漫画集，你好似亦都有嘅， 有。 太空部咪嗰度先咯， 系咯，太空部 嗰度先咯。咁我哋真系等嘅，同埋成日脱期噶嘛。 小强就成日脱期，因为 小强梗系脱期啦， 因为要等稿啊。有啲人咧又画得又迟又慢，好似咸球嗰啲人咁样咧，佢啊喂，本书已经印完啦，佢先至抛门嚟交稿嘅，点 佢又话高，佢又 佢有啊，就系、是。咁佢點樣收？即係本書都印咗咯，你先交稿嚟點出到啫？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即係綜合漫畫咧，就係有呢個問題出現。 其實而家嗰個其實技術係先進咗嘅。你而家用筆畫定係用堅強筆畫？ 我用鋼筆畫。 鋼筆畫， 因為個手感好啲啊嘛。其實冇扎，其實冇所謂嘅，因為你覺得畫用電腦畫咪電腦畫，其實冇所謂嘅。 都得啦嘛。 得得地啦，就係，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是、如果你用電腦畫咧，有咩其實變曬數字啫嘛，呢啲嘢，一有咩事中咗毒或者咩就冇曬，咁你手稿咧，你就仲有翻張稿。 我支持你呢、這個， 因為稿可以賣嘅原來。 我問少少問題好冇啊？即係我日日都擺喺腦裏好耐啦。你哋用嘅紙咧，係咪用粉紙噶？ 唔係，係用一種稿紙。 稿紙。 稿紙去印刷廠度印嘅，嗰種係靚嘅紙嚟嘅，係嗰種。即係唔會話個勾內會化開，唔會。 即係你起稿係嗱，起完筆稿啦，跟住你用鋼筆再打稿啦，咁亦都係用 嗰只嗰張 紙嚟嘅。嗰張係粉質嘅紙定係呢啲普通嘅？有咩紙嚟？ 唔係普通嘅紙嚟嘅，係印刷廠係嗰陣時係公司揾出嚟一百磅到咯。 一百磅到， 就算你揾個 大沓俾你咁樣。 係啊，就算你有磅數厚都冇用。 因為佢紙質嘅問題，所以咧呢啲係印刷廠先會同我去揾嘅，買唔到嘅呢啲紙。 即係特登做俾你。咁你哋啲稿有幾大？通常你縮稿噶嘛，縮幾大嘅？ 稿啊，其實就係咁樣拉對角咁樣。 你幾大嘅？通常做一個一張一個 幾大啊？ 原稿你幾大？ 嗱，攞呢本為例啦，好似呢個咁嘅機械人啦。呢、这個係咩啊？呢、这個鐵甲十隻啊！ 呢、 这 個唔係 A4 啊！呢、这個 呢、这個鐵甲人啊嘛， 凌 大衛。 OK， 鐵甲仲有呢個咩啊？咩誒好多好多 名啦， 唔記得咗啲咩 ？OK， 呢個咁計，你畫幾大啊？圓大定咩啊？ 唔係圓大，一定唔係圓大，縮咗出嚟先靚㗎，起碼都咁大張。 哦，係好大張嘅， 都幾大張㗎都 嚇，所以我一直都大張。 應該 稿有幾大咧？ 好大張㗎，就係即係特別係以前嗰啲稿，我哋見到咧目睹係。龙虎门嘅稿或者中华英雄嘅稿咧，系好大张，好靓噶。 嗯， 嗰啲线咧入即系好精细。 嗯， 有幸见到嗰阵时真系，依家都冇得见，系嘛？ 系。喂，讲翻啦，嗱，头先我讲点解我讲用电脑笔画嘅咩咧？嗱，我绝对赞成，因为其实咧，我成日个理念嘅就话，当越多人做另外一样嘢嗰时咧，都系唔使讲啦，我做另外一边咧，即系 呢个都啱， 有运行嘅。兼且我人哋会多一份尊重。 嗯， 同埋你都話齋，我有翻嗰個味道，同埋 係啊，有味道， 同埋你都慣咗啦。咁我想問啦，你點睇以前嘅漫畫同而家嘅漫畫？嗱，我聽過你一個訪問嘅，就講關於人哋外國係有進步，香港都仲係講緊。 哦， 你有冇啲係補充咧？過咗幾年啦， 我哋入行嗰個年代其實就係即係啱啱好係漫畫起飛嗰個年代啊嘛，即係睇住佢即係直頭好似印銀紙咁樣嘅，真係係咪啊？即係。啲即係同埋個地位都開始高咗啦，就係、是即係又揸保時捷啊，又 咩樓啊 你知唔知啊？你講起保時捷 艇啊， 你講起保時捷啊，嗰陣時咧，阿二撇雞哥哥， 啊、 我咁大仔原來先知道，原來買保時捷咧要係德國學揸嘅， 咁唔緊要， 一尾碌車嘛，因為多數車係頭碌車，尾碌車嗰個轉向啊，同埋嗰個 brake 咧唔同嘅，你得錯咗，所以嗰陣時咧好多保時捷咧喺啲西貢度炒到銀鈴咁咧， 聽過啊， 因為你唔識揸嘛，好、多人即係買翻嚟二手嘅，可能咪照去咯，咁咪領嘢咯，咁、但係嗰陣時同埋嗰陣時買呢啲係一啲喂真係好少數，而家點同啊？而家你落去觀塘，哇啲拉里啊撲住啦，係嘛？ 所以又喺喐， 所以你咁你點睇咧？即係嗰個即係以前，即係你話塊拉里，即係揸保時捷啦，有冇印銀紙 咁樣？漫畫 係啊，咁同埋而家啊，即係你覺得喺內容上，我顧即係都專登問你，你覺得有冇進步到咧？ 仲係嗰樣嘢咯，就係、是、即係仲係玩緊以前嗰樣嘢，就比較有個問題出現咯。以前係靠呢啲即係呢個模式成功咗嘅，咁你而家即係幾十年之後，你仲係玩緊呢啲嘢嗰陣時咧，就出問題啦，就係、是啊、變咗啲人覺得點解仲係打？系咁打，系咁打咧， 即系而家商業最容易賣就賣打鬥啦。 系啊，但系有時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將個感覺去到睇電視嗰啲電視劇，咁以前打好好睇喎，即系陸小鳳啊，即系廣東好漢啊嗰陣時好好睇喎，大家追嚟睇喎。但系如果你嗰啲戲仲係咁樣拍到而家，咁你會唔會睇啊？主筆，你仲會唔會睇電視劇先？主筆唔會睇啦，係咪先？但係點解你仲係畫緊嗰啲嘢咧？但係佢哋即係。地幅牆喺度，地幅牆啊，即係諗嘢就比較冇咁闊咯，就係、 是。呢個因由係咪因為冇理由冇編劇啊？佢哋一定 有 更加有制度添啦。 有編劇，但係編劇夾唔到佢哋啊嘛，就係、是、問題係，即係夾唔到啊。 夾唔到意思就係編劇編咗俾你，但我唔想畫啲啊，我覺得嗰啲唔買得。 即係佢可能要改啊，或者改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啊，即係你要編劇嚟做乜？系咪？同埋咧，有咗編劇之後咧，我哋呢行嘅人係懶咗啦，已經。我眼見以前咧好多都係噶，因為我入行嗰陣每日食飯咧都係揸住本小説噶去食飯噶。譬如金庸又好，乜小説都卷住本小説就去食飯噶嗰啲。譬如阿馬榮成啊、蕭傑啊，個個都係嘅助理啊，都係睇住本小説。咁你變咗係咪多嘢入個腦度咯？即係係咪先？咁你而家唔係喎，依家有冇人仲去睇書咧？系咪先？你最主要系你系咪有冇去睇书咧？咁你如果你冇睇书，编剧睇书嘅话，你两个咪有冲突咯？ 系 编剧谂嘅嘢系唔同你噶嘛？因为佢一定系好睇好多嘢入脑嘅。 但系呢个变咗，亦都系中国人嘅，就讲翻少少吓呢啲咁嘅严肃。中国人嘅一个问题咯，喺公司文化、企业都好咧，好多时都会系唔尊重另一个人嘅专业嘅。即系正如我系负责我系话编剧嘅，就嗰啲话斋，喂，我谂咗呢条桥。你跟落畫啦，即係等於你知唔知嗰、那個北京奧運嗰幾個咁嘅幅畫？ 哦哦，係。 喂，據聞個作者唔認自己，唔認自己話，因為俾幾廿個領導改改改到而家咁嘅貓樣。 咁不如叫領導畫。 係咯，不如叫領導畫啦。 咁你係領導之筆啫嘛。 嗯。 咁即係呢個咪就係問題咯？你放唔放權俾人哋？係 啊。 你我俾得你諗嘅話，我跟你咯。喂，講真，衰啲講，嗱，如果呢條橋唔得嘅話。歸你數㗎啦， 其實兩個要傾，要融融合先得嘅，因為 做嘢㗎嘛。 因為你如果你做編劇，你又未必明白到個主筆寫唔寫到嗰樣嘢啊。係， 嗯， 係咪啊？而主筆又覺得你條橋唔好，你咪兩個傾去融合咗。但係如果你企即係企硬就 一人一邊咁樣 嘅。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兩邊咧都係一個睇過書嘅，即係中意睇書嘅人，咁就容易去出到一條好橋啊！就係，係咪先？導演啊，嗰啲導演啊睇書，編劇啊睇書，咁你拍出嚟套戲咪好。咯，系咪知道嘛？就系咁，而家得一边睇书一边唔睇，咁又点？ 佢净喺度画，净系成咁啫。 系我都知道你睇好多书啊，呢啲。 但我睇个书又唔记得晒喎，好多都。 我唔紧要，你有精髓， 啱啱 精髓得噶啦。 呢个啱，因为你好用嗰阵时咧，你个脑会走翻嗰啲嘢出嚟噶，好得意噶。 其实我谂我同你都系差唔多类人， 系 冇乜记性嘅， 系冇记性系， 但系就好中意谂嘢， 系啦， 冇乜记性，所以我哋系读唔到书， 系啊， 中晒噶啦。另外呢我有少少補充返啦，我講話美國嘅漫畫，唔好漫畫啦，卡通片啦，動畫，我都陪我女睇睇漫畫睇動畫嘅，例如話佢一個叫飛哥與法仔 Finn and Ferb， 你上網睇下啦，係超級好笑，即係仙神之後啊啲咁樣，喂仙神嗰啲好怨毒㗎嘛啲係，係咪先？即係點解人哋即係衰仔樂園啊，或者有個而家叫咩七寶啊，咁另外有啲好多唔同嘅係真係笑到你，即係好幽默嘅。有陣時個好似你都會，好似你咁樣間唔中出現下嗰個漫畫度，咁佢會有陣時走出嚟，現下真身，係咯？點解做埋啲咁嘢嘅？即係咁衰嘅你，即係。人哋我覺得係好多變化，所以點解其實嗰、那個創作咧會歷久不衰咯？ 係啊，真係。 我成日都咁諗，唉，如果有機會俾我去諗下橋，去寫下呢啲嘢咧，就好玩啊！咁啊， 講衰啲啫，唔好話講衰啲。Marvel 咁嗰啲所有嘅英雄，其實都係抄以前啲小説。Frankenstein 都係啊，變形俠醫都係抄嗰啲咁嘅出嚟啫嘛，其實 係啊係啊，即係變化出嚟嘅啫嘛，其實都係就因為文字出嚟嘅都係。 你話齋冇第一次創作噶嘛？ 冇呢、這個世界冇第一次創作嘅根本就 有嗰個上帝咯，如果你信宗教嘅話， 雪要光便有光嗰位先生咯，係咪咯？原創者我哋全部都用佢啲嘢啊嘛， 冇錯， 係咪佢哋高？ 咁咪心安理得咯， 係 係嘛？我用佢啲嘢啫嘛，係 啊。 咁唔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咁嘅即係。知道嘅話，咁所以我而家咪就係驚住嚟緊嗰條咁嘅法例，即係如果通咗嘅話，其實都幾麻煩嘅，即係剝。 所以你更加要寫多啲呢啲。 有報紙成日都有呢啲漫畫噶啦，都 你唔寫嘛？ 有啊，時事漫畫有啊，報紙有。 講開廿三條啦，咁啊諗起另外一個人嘅，咁啊黃生啦，黃玉郎啦，喂嗰陣時真係叱咤風雲啦，咁你喺佢度打工，你有冇有夢想過有一日好似佢咁咧？ 啊，好奇怪喎、哦！我又冇夢想好似佢咁，因為佢地位太高喎。嗰陣時又係上市公司主席啊，咁樣我係一個只係一個旗下一個畫公仔嘅主筆仔啫嘛。都因為從來都冇諗住去到佢嗰個地位。 嗱、唔好講幾多錢啦、啊。嗰陣時你做主筆夠唔夠買一層太古城啊？收入 太古城嗰陣時幾多錢啊？八幾年好似都幾十萬啫喎，都。但我人工係好少嘅啫喎。 但嗰陣四十萬啦、啊，三四十萬啦、 啊，三四十萬 有冇分？有冇分成嘅？分成嘅。 分成即係分花紅嗰啲啊，有嗰啲有， 即係計你嗰個銷量而定噶嘛？ 計銷量啊，如果計銷量，我可以分好多啲咁樣計係嘛嘛？ 咁、哦、明曬啦， 明曬咯，明曬啦。咁啊，即係有時啲嘢嚇，你唔使 商業嘅嘢， 你即係識條鐵咩？係咪先？我哋呢啲，不即我只係咁講翻啦。你話其實我見到啊，仲有啲聽眾咧話期望你有新書啦，咁唔使再講啦，即係。其實如果再寫嘅話，我哋再講翻，不如頭先我哋就承先啟後啦，咁啊諗下我哋未來啦，你咁講啦。喂，其實即係好似我想所講，好似太公報咁樣，其實一個朗嚟啫嘛。我哋唔會話你，其實我哋樂意聽見你有個咁嘅朗走出嚟，然之後裏面有啲嘢有文字啦， 任何人畫都得， 有啲四格啦，去嘲笑下啦， 係嘛？你有個咁嘅框嘛，任何人擺嘢落去都可以噶嘛，其實係嘛？即係。你開始呢樣嘢，其實繼續落去，我覺得應該係一個 好大嘅嗰個地方平台啊，誒冇講平台。 哦，可以呢樣嘢就係、是，因為始終都係即係自己靠呢樣嘢起家嘅，即係俾人認識嘅都希望。但係咧，如果你長期內就唔得啦，呢樣嘢就係、是。 唔係個框啫，咁你裏邊啲人物嚟話，我今日玩黃錦星，我聽日玩奧巴馬，我後日可以玩好多。其實我上一集開頭都有講嘅，做舊史好啲。我呢個節目咧、嗯，我哋要做消息蒐集嘅、嗯，因為我每一次。即係都要自己諗齊財，但係如果做時事唔係嘛，你唔需要擔心啊，日日有俾你啊。 啱啊！ 嗱，今日咁樣，李國章再加兩個咁嘅蛋散律師， 哇！真係好滑 入罪嗰個， 我都未見啲人嘅樣咁衰嘅，真係。 咩？ 我大膽咁講句，真係。 喂，唔使講啦，你咩？你即係行會嗰扎咁嘅妖怪， 哇！即係 夠滑啦、嗯！即係我諗，我喺度幻想緊你畫嘅畫風套落去呢扎咁嘅人 妖怪。人咩、 我哋呢扎咁嘅妖怪度，我哋即系其实，喂，又俾你揿住砌，你又收几廿万一个月，你得 几廿万一个月啊？仲啊，哇，好多喎、啊！ 过去睇樱花嗰个三廿几万一个月啦， 三廿几万个月啊？ 系啊，仲要你行出嚟啊？ 系啊， 睇樱花仲要话佢系跟住仲要去啲学校区，然之后睇女学生。 佢所有官员其中一个最多外访嘅一个次数嘅官员嚟噶。 你帮我哋出下口气，讲下呢啲嘢。你话佢喂，你知唔？佢每一个都系 picture 嚟噶、嗯。例如话你画， 有得谂噶。 你画佢响嗰个校园嗰度。點樣同用身體某部分器官語言同人啲學生妹溝通？ 即日本嗰啲學生妹啊！ 係啊，又或者幻想佢去到元宿嚇、啊，去嗰啲二手賣嗰啲 抽葉園。 我都去過咯，嗰度 唔係 睇 AKB， 唔會。 佢唔會睇 AKB， 佢重口味啲，揾個嗰啲 shift 袋咧，裏邊 哦買乜嘢？ 係買啲著過嘅嘢。 哇，買啲著過嘅嘢，即係呃人嘅，同佢講。 咦，你咪買過啊？ 聽人講嘅， 唔係又係啲朋友。嗱，即係其實呢啲成個 picture 咧，又或者佢話誒放題好好食，呢啲對我哋嚟講，我哋好嬲噶嘛。即係我幾十 嬲到 真係好嬲，真係 俾幾十萬一個月你去做呢咁嘅嘢，但係如果喂，其實講 真有英雄同我哋出下戲。 你講真啦，個特區政府應該要多謝你添啦，因為你諗下啦，你係幫佢射咗 啲怨氣， 怨氣咁你即係好似嗰啲堤壩咁樣，你越唔俾佢泄洪， 就 越多越多。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咁我覺得你 有大紫荊勳章， 喂，真係 呢、這個都有得諗喎，呢、這個都 大紫荊， 呢個都有得諗。 你諗下啦，即係呢班咁嘅人，再仲有我，你要我講我大把啊、嗯。另外你可以攞下啲七警啊，咩、手嘅身 乜、都有啦。 大佬呢啲幾好笑啊！ 笑嘅真係， 係咪啊？即係你 手嘅身言， 又跟住又話攞把刀嚟批開生果。喂，大佬，你咁都噏得出？ 以前冇噶嘛，即係以前你話。九七之前冇咁荒唐， 明張明膽啊！ 即係荒唐係想像嘅嘢嚟嘅啫嘛，因為荒唐係現實，係新聞每日都出現嘅嘢嚟。荒唐， 威李警司翻咗嚟唔通？你知邊個啦？ 威李警司， 邊個威李警司？ 嗰陣時啲人咪喺維園嗰度保釣，跟住威李警司走去攞支矮瓜嚟卜卜卜卜咁啊，就係 係嘛？ 係啊，好耐啊！ 即係呢啲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肯去畫咧，咁我哋都真係，唉，香港之福。有冇諗？即係你嚟緊有咩 plan 啊？除咗呢個咁嘅畫之外，你嚟緊 其實都係書咁嘅啦，都係其實本書都係講即係嗰樣嘢。 你使乜仲有其他？你畫書都夠啦。 你其他嘢做啊嘛，就係、是、即係其實停咗十年唔出書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接到其他嘢做嘅，就係、 是哦、例如咧、 啊，例如啲廣告啊，即係嗰類插畫啊，嗰類嘢咧，即係譬如你做嗰啲啤酒啊，即係你每逢嗰啲踢波啊，你都會有要交啲咁嘅，譬如之前做個馬會啊嗰啲、 哦， 其實我係諗唔到會有呢啲嘢出，我只係畫足球漫畫啫嘛。但原來你後面咧，原來本書唔賣得咧，你仲原來仲有呢啲商機喺度、 嗯， 都係你全部 都 OK 嘅， 都 OK。咁你同報紙寫漫畫啊嗰類咧， 報紙你都有現在噶， 有七三零嗰度同埋嗰啲漫畫書都有噶， 嗯， 就係、是、漫畫書都有幫我哋畫嘅都，即係啲四格漫畫啊嗰啲咁，仲係即係 但係就係因為幫人買得太多啦，咁不如自己搞一下咁解啫嘛，冇出咁耐。但你講嗰樣嘢都 OK 㗎，好老實講，你講嗰樣 嘢。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仲有一樣嘢，你即係可以另外一個渠道。嗱，我真係完全唔知道你哋嗰啲收入啊，呢、啲做呢啲書嗰、那個，因為我以前都做過印刷下嘅，咁咁都知道係而家都印刷又越嚟越貴啦。 印刷是指價貴啫， 指價貴係、啊、 印工佢點敢膽加你咁多啊？又 機因為買咗啦嘛，因為啲機講緊係幾十年嘅，係咪？問下你，唔係啊？我見你對住個麥啊，咁啊，即係其實另外可以落第二啲媒體啦，因為其實我見到你本身自己都個 Facebook 平台嘅，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咧，咁嗰度咧出多啲，咁啊當益下我哋。咁、其實 諗諗， 因為咧呢個咧 share 啲咁咧，其實都係另外一種令到你嘅作品咧可以更加多人睇，因為更加會更廣泛添啊。 哦，係。 同埋我覺得睇完喺 Facebook 或者啲喺啲電子媒體睇完之後，你出一本實體都唔會唔買你本實體噶嘛。 而家個大方向其實就係將啲嘢上咗網先噶嘛，跟住、就因為佢點擊率高咧，咁就跟住再出書噶嘛。 係啊， 呢、這個地方係人哋嗰個地方已經做緊嘅，香港咧就唔敢。問題 你做啦，再唔係咧，你啊跟住咧嗱，出咗網之後，又出翻啲印刷版，咁啊加你一啲著過嘅嘢。 我啲著過嘅嘢真係我 好多人買㗎，讀者㗎嘛。 真係嚇，咁啊，誒再繼續講下啲你今日帶咗嚟好多。其實今日咧，阿金兆文咧，真係好有心機，擺咗好多嘢喺度。咁啊，繼續。 由頭先舊漫畫啦，頭先大家睇過噶啦，今漫畫啦，嗰陣時已經係 做學徒啊，即係第一次入學師嗰陣時畫噶啦，好開心啦，即係見到自己嘅畫喺印刷品度出現。 係噶， 跟住呢個精英有咩 咧？精英漫畫，精英漫畫就係因為嗰陣時玉郎做主筆，覺得就冇乜前途咁，即係自己夾埋幾個迪克啊，佢哋幾個出嚟搞咗呢本書。 迪克啊，等下先， 即係呢個先嘅，呢個先嘅，即係呢個。 迪克係話嗰個情慾無花不結果係呢個。 你唔睇少女漫畫，你唔知噶啦。 唔睇少女。 港版少女漫畫唔知。支付啊， 系 嗱呢个先嘅，呢、這个系 系啦， 即系氹咗你做主笔先嘅，就做咁嘅嘢先嘅。 入咗去做主笔，就出咗呢本书咁样啦， 跟住做到呢本嘅， 系啦， 跟住咧就自己就再开始自己嘅事业啦，咁就做。 其实去过好多间噶啦，即系其实本身出版社都 呢个都系玉郎 嘅，系啊，呢本系玉郎嘅，呢本仲系玉郎出嘅， 即系仲系里边嗰啲系 佢执埋嚟出咧，呢本书 再过嘅，然后再出嘅，好好得意 嘅，系啊。 譬如有呢個中環英雄啊， 呢個咩拆泥仔午夜場喺玉郎漫畫嗰陣時噶嘛，就係、 中環英雄啊咁樣啊。 中環英雄 係啊，咁跟住就會係去到四格漫畫啦，係嘛？ 係啦，四格漫畫，四格漫畫就自己比較中意嘅四格漫畫啦。 即係自己漫畫壇十大窮人啦、 啊。咦？呢啲都有份啊？先啦，嗱，噏下啲名先。哇！有 我啦， 上官小强啦，金小文啦，有大粒乜？大粒乜系边个？ 大粒乜系啲助理啊？ 有助理，石榴桃啊，系咸球咧唔使讲啦，张瑞新啦，蒙眼佬，哇！蒙眼佬其实个样都吓 几靓仔啊， 马唔系马，我正想话呢条友仔龟形亨，哇！真系冇得顶啊， 十大 Q 版马 系啊， 咁跟住就系你即系、就是、自己再出版嘅 呢个系自由人嘅出版啦，嗰阵时我喺自由人又做过啦， 少王啦， 系啦，少王啦，就系、是。 呢、這個先好笑，呢、這個根本就蒙眼佬嚟噶嘛，同只恐龍連即係嚇撈咗，跟住就 跟住然後就係去自己。嗱， 如果無敵就係自己公司出版啦，呢度就係、是、嚇，即係呢啲係薄裝， 薄裝啦。 嗱，呢啲都係 嚟緊講講你嗰本新書啦，主要係咩？係咩？ 本新書其實就係叫做乜鬼嘢啊？大神門的武林咁啊，今其實一本反英雄嘅漫畫嚟嘅。 嗯， 即係其實你知啦，嗰啲咩英雄啊，好浪漫噶嘛。其實佢咁多個門派之中，你擺出嚟表面係即係好正義咁、其實就係一啲即係。即係工於心計嘅人嚟咯，就係、其實都係笑話嚟嘅都。 會係一個咩？幾頁嘅嗰啲 精裝書嚟嘅，百幾頁嘅。 百幾頁嘅 嚇，百幾頁嘅精裝書嚟嘅，就即係自己寫落都幾過癮，幾有趣嘅，將而家啲嘢擺咗落去。 都問多少少嘢就係、是、話，喂，其實好似做一本咁嘅百幾頁嘅書咧，你需要幾多人幾多時間？ 因為我嗰只係漫畫咧，就基本上唔需要太多人嘅，因為你除非你其他嗰啲港漫嗰啲複複雜雜嗰啲田頭髮有一個即係畫人又要十幾個去畫嘅，咁我唔使啊嘛。其實我基本上三四個到就 OK 噶啦。 三四個 都。三四個 OK。 都係香港人。 之內， 而家 唔係， 因為我知道好多已經係上咗大陸噶啦嘛。 好難做啦，就算上咗大陸都 點解 都好難做 管理啊嘛。 即係一個問題啦，呢個都係、嗯、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啊、即係自己做翻會好啲咯，就係、是。 咁幾耐都話 畫一本書，你基本上你如果粵刊嘅話，一個月要搞掂噶啦，都百幾頁。但我以前做雙周刊啊嘛，至高無敵雙周刊都係咁做咯。咁而家 OK 嘅都。 但係都唔同嘛，而家你有其他嘢做啦嘛。 其實 cut 緊啲嘢噶啦，已經 係嘛？ 要 cut 緊一啲嘢㗎。 咁你要教人畫嘢咧？ 教人畫嘢冇教，其實唔係我教，其實咧就係我。公個拍檔咧就開咗間嗰啲畫室咁樣，即係以前係咁樣做嘅啫都嚇、啊。主要我而家就係接嘢做啦，而家即係再出翻書，就係做呢樣嘢嘅。 我真 係 出翻書嗱，真係至於你話咧social media 嗰啲咁咧，咁啊你即係你要人哋出聲得噶啦，咁我哋點都幫嘅。 O、okay, K， 即係我真嘅，我即係 多謝 即 係 我哋能夠做，因為其實我覺得就好似我哋而家做網台，我冇轉收嘅。 嗯， 大家知咁，即係但係 我開心喎、啊，即係我見到大家都真係 好開心，真係我哋好投入，我嚟呢度飲下嘢啊咁樣。好啦，現場觀眾有咩想問啊？因為其實夠曬鐘 啦。哦，我有啦，其實咧我都係本身畫呢個政治漫畫嘅。咁其實即係而家年青人呢一行咧就好少入行，點解？其實我學嗰陣時已經係2000年㗎啦。咁嗰時就阿曹志豪教啦，咁結果我冇入行嘅，因為咧都知道嗰陣時就話要冇得瞓啊，即係冇乜前途啊。咁結果咧。咁我當時嗰班即係同學仔咧，結果都係冇做呢行嘅，或者係轉咗做動畫嗰行嘅。咁而家即係嗱，喺網上一個嘅網上時代啦。咁阿金老師應該即係同啲有志向入行呢一行嘅朋友有啲咩即係中介咧？ 冇入呢行， 講呢啲 啊，呢、這個都係其中之一。 除咗呢一樣之外，除咗唔好做呢行， 但係咧就係即係你喜歡畫漫畫啊，都係喜歡嗰個手藝噶嘛。你一定要即係其實我都俾人哋批評過或者講過，喂你唔好你寫笑話，你邊個人哋揾到咁多啊？嚇、啊，打頭畫咪得，畫多兩條線啫嘛、嗯。但係你但係我自己唔係嗰樣材料咧，就係、是、都。做唔到噶嘛，咪、做翻自己嘅笑話啊、漫畫啊嗰類咯，即係堅持到而家，好似你而家咁啊，你玉林漫畫大佬好似個個都淨係記得我一個咁，即係呢度好奇怪喎呢度，即係好奇怪喎，即係你堅持咪得咯，就係同埋最緊要有自己嗰一套啊，唔好將人哋嘅嘢擺落你自己度喎。 就是、因為其實有個例子就係白水唔知識唔識咧，白青蛙仔嗰個咧、其實佢堅持咗已經五六年咧。 温水煮蛙， 我知有。係 我佢我 friend 嚟嘅，佢之前已經去咗廣潭社嗰邊就交流添啊。佢堅持畫嗰個白水漫畫咧，所以係有成功例子嘅。 啊， 即係講堅持咧。 佢好㗎，佢好㗎，好㗎，好㗎。 我覺得幾得意啊！佢畫嗰啲嘢好好笑喎，温水煮蛙，即係。 好吸引㗎嗰、那個主角，即係嗰啲嗰類畫嗰、那個畫工咧，係嚇好吸引。 喂，你係始祖嚟㗎？ 唔好叫始祖啦，我就俾人驚叫始祖叫到我。 O K， 好慘， 避免盡量唔好講啦。咁啊，喂，嗱，今日好開心，仲有咩問題咧？嗱，咁啊， 現場有冇啲 fans 啊 ？fans 有問嘅，唔敢問啊！ 你一上嚟 敢問係嘛？ 你我快啲 敢問係嘛？ 嗱，因為我哋今日我預咗加時㗎啦，咁而家加緊時嘅，咁啊，睇下你咪問冇嘢問我。咁啊，完 我有冇搞錯啊？係咪咯？你 咪 喺見偶像喺個麥前問過人啲喎， 其實你翻出嚟啦，學生妹 就係咯。 嗱，其實嗱，我問啦，唔係我問啦。其實咧，我畫話時我自己會畫啲政治漫畫，最難咪畫嗰下，最難係度橋嗰下咧。我時試過畫啲橋咧，即係譬如有暗示呢樣嗰樣咧，啲人睇唔明嘅喎。即係好多諗咗心思咧，譬如話我想畫明報、日月報，畫個人頭一個日一個月咧，啲人唔知明報嚟嘅。咁反而我時畫啲漫畫咧，係好直接咁講粗口鬧咧，啲人就係咁 like 嘅喎。咁應該點搞好呢？應該係即係唔好咁即係 曲 高和寡，定係要畫得明白啲，畫得要畫出場咧，要畫呢啲咁嘅政治漫畫。 哦，咁你其實就你可以每樣做一半噶嘛，講咗講一半，跟、住其他嗰啲你做翻你嗰半擺落去，即係喂，其實寫四格啊，第一單格漫畫都好啦，你寫得耐咧，你會明白到一個竅門喺度，喺邊度啊？其實都四格漫畫起承轉合喺曬度，你四格漫畫第一格。睇完之後，你唔可以俾人知道最撚尾個格係講乜嘅。有啲漫畫就係你睇你第一格已經知道你成條橋你講乜嘅。 即係有個爆點啊，要 係啊，爆點就最撚尾嗰個。 一樣同講笑話，即係同講嘢一樣，你有一個我哋叫 approaching 有啲 係 你鋪排你唔可以咧一講 係啊 穿咗 sell 嘢一樣啫嘛，你一講講曬啲優點啦，咁你跟慢慢又 慢慢 入，其實一樣。不過我唔係呢行啦，不過即 係其實都啱嘅，其實都係咁樣諗，都咁嘅做法嘅，都係 俾啲想像空間俾個讀者，咁我 係啊 開心咯。 係啊，要俾想像空間。 即係我冇分高低啊，睇你想做王家衞定王晶啫。 哇！即係我做 王晶。王晶我純粹係講佢嗰個作品，我唔係講佢而家係咯。其實喂。 講真啦，就係呢個你都有排畫啦，黃晶呢啲 係係嘛，又係 即係啲人咧，啲流曬出嚟都話啲嗰啲性格咧。 嗱好喺度都講講少少啦，因為2015年咧即將結束啦，有個零鐘。咁首先多謝大家睇 live 嘅朋友咧，因為今日咧我哋過曬時啦。咁另外就係話徐直都喺度同大家咁再次多謝金小文， 冇客氣， 我哋唔錯嘅老師幫都係， 多謝前輩嚟 嘅啫。我哋多謝金小文嚟到，兼且即係今日都肯嚟我哋呢度，即係徐直同我哋一齊過咗咁愉快。咁雖然講真啦，今年其實真係唔好，喺社會上係唔開心嘅，即係有咁多啲即係我哋話齋啲醜人出曬嚟， 你又無能為力咁感覺。 我又投唔到佢票，我亦都決定唔到佢，咁我唯有就真係要真係借咗一啲。所以點解其實今年我包括我自己啦，會即係闊咗個身出嚟咁樣走出嚟講呢啲。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會影響我自己，即係日常嘅例如話工作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係有啲承擔，有啲責任。咁我好期待阿金小文嚟緊會有一啲好精彩同埋帶俾我哋歡樂嘅作品。OK， 我哋再次多謝， 一定 多謝，多謝，好，拜拜， 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嘅。